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在小青花的心目之中，神仙是高高在上，不可质疑，不可战胜，完美无缺的。虽然端木翠老是挑战他的信仰，欺负弱小，但那顶多算是白臂威瑕，不是有瑕不掩瑜这种说法吗？可是临阵脱逃这种事，神仙怎么可以做？越想越是愤怒，门神把神仙的脸都给丢尽了，连带着自然也把自己主子的脸给丢尽了。此时便是为主出征，挽回神仙尊严的关键时刻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念及至此，小青花热血沸腾，唰地抽出佩剑，虎目圆睁，坐起跑势，怒吼一声：“ 压！” 压了半天，一步未动，双脚反离了地面，却是展昭抓住婉言，把小青花提了起来。 麻烦把尊手从笔头上移开。 小青花杀气腾腾地将佩剑空劈几下。 我要去抢图，你瞧见没有？他后背上附着的那个画卷。 看来红鸾姑娘不敌魔妖。小青花，我发射袖箭射落他背后的画卷，你得了画卷之后立刻离开，去西花流搬救兵。 那你呢？ 我帮红鸾姑娘拖住魔妖，你记得一定要快。 可是 话音未落，两枚袖箭击射而出，直取那女子后背的缚绳。那女子与红鸾斗得正紧，忽觉背上一松，心知不妙，齐回头看时，巨雀当喉带道，若不是闪避得快，只怕身手业已分家了。那女子怒极，猛地制住身形，眼眸间异光烁动，杀气大盛，右手整条手臂上顷刻间覆满浓密毛发，利爪森然，锃亮如刀。红兰心中一凛，未及向展昭出言示警，就见那女子冷笑一声，身形不动，只是伸爪凌空虚抓。明明离着上远，这一抓也看似魂无威胁，岂知劲风四起，五股力道宛如排风破浪，尚未近前便迫得展昭喘不过气来。展昭不及细想，横剑挡于身前，耳边立时响起铁石金器摩擦的尖锐刺耳之声，几欲震穿骨膜。展昭脚下站立不定，腾腾腾急退几步，低头看时，巨雀的剑身之上豁然五道极深的抓痕。忽然便想起纪奥山庄死者身上的抓痕深可及骨，方才若不是巨雀挡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正如此想时，蓦地发觉自己的面上如湿一片，伸手试时竟摸了一手的血，只是被方才的剑锋震伤。展昭心中一沉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只用衣袖缚住手掌，将脸上的血拭去。与此同时，目光看似不经意地落在那女子身后不远处，小青花正拖着那画卷吭哧吭哧跑得正欢呢。见小青花依计而行，展昭心中稍稍宽慰了些，待看到小青花的行进速度，直如一盆凉水当头兜下，忽然就明白了小青花方才说的那句话。 可是 言下之意是，可是我体型摆在这儿了，我能跑多快，能跑多远？照这速度，小青花能逃离现场已是三生有幸了，指望他去细花流搬救兵，哼，简直是痴人说梦啊。好在那女子还未留意到身后的异动，展昭略一思忖，心下已有了计较，与红鸾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低声道：“ 走。” 甫一出声，两人伸手交握，同时足下发力飞身而走，却是朝着小青花相反的方向。那女子冷笑连连，待得二人奔出数十丈远时，方才展开双臂直冲入空，驾风而行如履平地，先时还落在展昭红鸾之后，不多时投射在地上的暗影便迅速逼近了两人。那场景只如追逐奔兔的猎鹰，去准方位俯冲而下。红鸾眼见暗黑的投影 已然漫上周身，只觉得手足发冷，因想着， 难不成今日要死在这里？ 忍不住侧头看展昭，展昭恰于此时回过头来，淡然一笑：“ 展大人，你怕吗？”“ 我只怕该做的事情没做完，记得务必收紧此药，还有，帮小青花达成心愿。” 红鸾眼底露出困惑的神情来，电光火石间，他突然明白了什么，只是他明白的太晚了。展昭出手很快，以至于他甚至没看清展昭的招式，身子已被推出数十丈外。下一刻，红鸾已经看不到展昭的脸了，他只看到巨阙华光如水，还有那个义无反顾的背影。红鸾的视线蓦地糊成了一片。 是人谁不惜命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在乎？ 周遭蓦地黑下来，猫妖俯扑而至的身形越来越大，似乎要将仅有的夜光都阻隔开去。巨阙的剑柄还紧握于掌中，剑尖却已被猫妖的利爪牢牢攫住，再进不得分毫。那头便是猫妖的脸，扭曲而又狰狞，幽深的闭眼中似乎有着摄人心魄的魔障，燃着吞噬掉所有意念的烈焰。一个剑身的距离，玄存亡定生死。猫妖身上的恶臭袭来，真不知道他吞咽了多少血骨，希望此举可以助红鸾得脱，重结细花流的人力，剪除猫妖。剑身渐渐被强力阻弯，不知为什么耳边最后响起的竟是端木翠的话：“ 展昭，我第一次见你跟你说过什么？ 我同你说，人间有法，鬼域有道，开封府掌世间法理，细花流收人间鬼怪，收服精怪本是我做的事情，你为什么多管闲事？你素来就是这样，能做的事要做，不能做的也要拼了命去做。展昭，你只是一介凡人，也只有一条命，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自己呢？”展昭的眼底渐渐现出温柔的笑意来。“ 端木，你暂时我便改不了，你不在我更是学不会了。希望小青花见到你的时候会记得代我问上一声好。” 巨阙崩舌的刹那，猫妖张开嘴巴，露出两排如锥的白亮利齿，长满了倒刺的血红色长舌向展昭的脸上探过来。行将舔舐到展昭脸颊的一刹那，有什么东西从展昭的右肩急掠而起，开始指手掌大小，剑锋变掌，顷刻间已有一人多高，双翅招展，竟是一只巨大的斑斓彩蝶。那猫妖面上显出惊诧之色来，未及回过神来，那蝴蝶双翅虚张，倏地便将那猫妖裹于翅下。展昭登时得脱，勉力跃开两步，手中只握着半截巨阙，待要俯身捡那剩下的半截剑身时，目光触及眼前情景，直惊地呆住了。但见那猫妖被蝴蝶翅膀紧紧裹住，四下挣扎扭曲，怒吼不止，就听嗤的一声，蝶翅被利爪破开一道尺余长的口子，一只毛茸茸的猫爪探了出来。正愣神间，红鸾抢将上来急道：“ 展大人快走，新蝶撑不了多久。” 奔出很远，展昭忍不住回头看，那猫妖还被死死裹于蝶翅之中，只是利爪不断探出，也不知信蝶身上多了多少创口。红鸾循着展昭的目光看过去，面有不忍之色：“ 展大哥，信蝶已死护主，我们还是快走吧，莫要辜负了信蝶忠义。” 展昭默然，忍不住伸手探向右肩，端木翠留下的最后一件物事终是失去了。一身巨震，信蝶四下迸裂，斑斓蝶翅如雪片般飘散，那女子静立于巷道中间，忍不住伸手去接蝶翅残片。当此时她已恢复人身的纤细娇美，食指青葱，红唇柔润，若不是狭长闭眼中偶尔流露出的阴狠毒辣，谁也不会将这衣袂飘飘的女子与猫妖联系在一起。额顷， 那女子眸中现出狠绝之色来，忽的挠身窜上屋脊，片刻功夫身形已消失在远处楼阁高高低低的峭岩飞角之间。开封府，红鸾将浸泡在热水中的毛巾取出绞干，细心帮展昭擦拭脸上的伤痕。伴随着小青花时不时的嘿嘿傻笑声，公孙策一脸无奈地自内室出来，将手中的瓷瓶递给展昭。 每日睡前敷在伤处，伤在面上总是有碍观展。 展昭伸手接过，顺势一并接过红鸾手中的毛巾，淡淡笑道： 我自己来就行了。 就是可惜了巨阙这把好剑。 喜欢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。